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嚟啦，我哋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嘅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好呢一场仗。大家快啲打针，一起同心向90%嘅接种率迈进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相隔九年，故事未完。 再见以后。等他一天给你温柔，从这日起，我会戒掉幼稚率性，花一世纪等爱火花。 记得九年前的一首《幼稚园》吗？今次再推出广东歌的林峰就以《幼稚园》的续集开始。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车上难兑现，不再越线。 作曲监制邓志伟，填词曾咏欣，编曲叶树辉。今日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林峰《幼稚未完》。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7日星期日啊，咁啊，今日天气其实非常之好嘅吓，18度嘅天气，但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生效嘅。咁啊，你知咧，海林你好， 早晨。 咁我哋仲有咧，就喺电话旁边，岑日飞， 大家好， 你好，系咁啊，主持文杰华嘅。咁啊，你知道啦，即系而家疫情咧，就全世界人咧都系，我谂喺周末都去咗行山啦，香港吓、啊，郊野啦等等啊嘛。但系千祈唔好咧忽视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嗱、啊，今日嘅题目咧，我哋一开波嘅时候咧，阿岑日飞啊，阿海林咧就好好笑啊，佢就问我：诶，点讲啊？情与欲咁。咁我就话：咦，情欲如果难讲咧，都系一个值得问自己点样咁难讲嘅问题啊。咁啊，点样开波呢？我觉得好重要咧。即系如果我哋读中国哲学咧，就系会睇到荀子点样讲情欲啊，性情欲。因为唔系咧，时时喺儒家嘅经典里边咧，系可以睇到情欲点样分啊，或者系啊点样出嚟啊咁样嘅。咁当然啦，荀子喺《证明篇》有一句啦。咁啊，岑日飞要讲解一下先啊吓。咁佢就话性者系天之就啊嘛，情咧就系性嘅质，欲咧就系情嘅应啊。点样去理解呢？吓？ 哦，文杰话你讲双子咧，我就要有少少补充。 嗯， 因为我哋读中国哲学，我知道咧就双子咧就系、是、两千年嚟啦，有两千年都冇人提佢嘅。 嗯， 佢系周围中国 仔 嘅。 嗯， 咁啊。直到咧就系、是、到到民国初年咧，就有个人咧就将佢从床下底拎翻出嚟。 嗯， 咁咧就系、是、嗱，我哋上次你提过话，我哋揾次广东广西讲杜威哲学啊。 冇错。 咁呢个人咧就系、是、杜威哲学嘅信徒。 嗯。 叫胡适。 冇错。 咁佢当年咧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咧就读博士啦。 嗯。 咁其实系教读哲学嘅。咁佢翻嚟咧。他就用杜威哲学嚟睇中国哲学史，就写咗本中国哲学史嘅上卷。 嗯， 咁当年咧就梁启超咧系佢个长辈啊，就同佢做一个书评， 在北京大學咧就演講，咁啊座無虛席。咁啊梁啟超個人咧就好直嘅，就好唔客氣嘅，直情話你梁啟直情話胡適呢本中國哲學史上卷咧講嘢基本上都係垃圾。好佢話唔客氣噶，佢垃圾。咁我睇過咧，其實我真係好多垃圾。不妨一睇，咁因为佢话佢系垃圾咧，所以呢本书咧就写咗上卷就冇下卷，唔敢再写啦。不过大家可以图书馆攞翻嚟睇，但系然后就梁启超就话胡适，你里面提到荀子嗰部分咧，就句句话都系石破天惊，即系以前冇人提过嘅，你而家佢从床下底拎翻出嚟，咁你变咗咧，你如果文杰话咁样讲情与欲咧，用荀子咧就好 relevant 啊，好及 时。 点解咧？因为今日咧有一个人系荀子嘅大 fans， 系 我哋必须点乜要你噶？边个大 fans 啊？荀子嘅大 fans 呢个人咧叫做咩？叫咩名？叫做习近平。 哦，系咩？ 系 啊，习近平好多演讲全部都系引荀子所讲嘅。所以佢其实立习近平嘅好多嘅思路，好多而家治国好多嘢咧，其实跟荀子。所以荀子咧一个好特别嘅人物，佢以前喺战国时代最为老师。咁佢嘅一个转折，佢基本上好似阿茅松山啊、卢思光先生都认为荀子系属于儒家，不过系儒 啊茅山奇出啊， 儒家嘅奇出。即系差嚟到差路，但系佢系转折到中国嘅法家。即系佢嗰啲弟子全部都系。法家人物李子啊、王菲啊嗰啲全部都是法家，所以好有趣嘅。所以你讲情欲咧，就系荀子讲呢个系欲系情之应。咁啊呢个系啊，荀子仲一篇，除咗你个证明篇咧，仲有一篇咧就荀子好讲得好清楚，佢嗰、那个佢个思后思路系统啊。咁我谂习近平都从过去嗰度谂嘅， 就 我叫礼论，叫礼论。礼论一开波就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即系个欲同求有关嘅。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真。又要真呀，因为又为咗欲有咗求而真，真则乱，乱则穷。啊，先王护其乱也，故砌礼而至分之。然后要点样啊？要养人之欲，吸人之养人欲，吸人求，只能够咧物啊，必不穷乎欲，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咁樣，我哋個個都想食肉，但係啲同伙都已經全部厭啦。咁而家咪肉要窮乎物咯，唔夠供應啊嘛，唔夠供應個個冇肉食。咁呢個荀子一種個商嘅問題，一定要制禮以分之，就話佢從一個制度去管制我哋嘅肉。呢、這個就荀子所講嘅農禮。 因为一开始佢讲养人之欲，其实好惊噶嘛吓，咁啊当然啦，我哋应间亦都解释下咧，点解欲同恶咧会拉上个关系啦。咁啊，其实咧亦都有啲讲法觉得唔系嘅，因为我哋咧所谓性系天之就啊嘛，咁我哋生出嚟，譬如我哋嘅感官啊、皮肤啊，甚至骨肉啊，我哋都系有佢要满足嘅嗰个需求，咁所以就天之就啦。咁而我哋就住呢一个性。然之後出翻嚟嘅所謂性嘅質地咧，就係情啊嘛。啊，譬如我情有所鍾，但其實都係一種要滿足個性。咁然之後欲咧就情之應啊。咁就話，譬如你有一個對象，有個獵求，以至去滿足佢嗰個情同埋欲咧，其實係好自然嘅事啊。嚇，咁即係如果係咁咧，就冇話衰或者唔衰啊。嚇，即係呢個既然天之就啊嘛。咁但係咧，如果個個都係咁嘅時候咧，就打交啦，或者你毀滅我毀滅你啊，就因為物欲其實有所限。咁啊，所以一定要用所謂養人之欲咧，其實用嗰個禮同埋頭先阿岑日飛話嗰個制度或者係節制啊，嚟先至可以搞得掂嘅咁。咁所以咧，其實性即係後來講性惡咧，就唔係話一件好奇出嘅事。不過咧，就係你嗰個著重點同孟子有啲唔同。孟子就會覺得咧，其實道德咧先至係我哋嘅傾向嚟嘅嚇，咁就唔應該淨係慾望咁樣嚇。 不過孟子話，有樣嘢要講清楚。我哋今日講情與欲，嗰、那個欲係有心定係無心？ 係啊，就係有心嘅。在我哋嘅点题里边， 即系我哋讲究竟嗰个肉啊，而家简体字咧就全部一律化，就冇咗嗰个有心嘅肉。 但系其实古书咧就其实两个字都有嘅， 系有咩分别啊？ 唔系后人有分别嘅，有心嘅肉同埋无心嘅肉。咁你而家我要我哋讲边种肉？嗱，有啲字咧就绝对唔可以有心嘅。譬如话举个例，欲速则不达。咁你个欲速咧个欲字就唔可以有心嘅，欲罢不能。嗰、那个欲字又唔可以有心 嘅。欲望个欲系咪一定要有心嘅咧？ 啊、以前咧就可以，以前可以相通，即系话我哋讲无心嘅欲咧，通常一定用喺嗰啲动词嗰度，咪欲罢不能，欲冲不达啊！依、這个问题。但系如果有心咧，譬如情欲、贪欲嗰啲嘢，可以系有心嘅。古代有一个汉代一个张衡嘅《东京赋》啊，提过一句说话叫敌饕餮之贪欲，个欲系有心，咩叫饕餮？饕餮阿文杰话知啦，就嗰啲。即系喂食鬼啊！食肉兽嘅、永无厌足嘅食肉兽，我哋叫饕餮啊嘛，嗰种啊一种古代野兽。咁而家就问就嗰、那个饕餮嘅贪欲咧，张衡用个肉咧就有心嘅。所以我哋讲有心嘅意义比较狭窄啲，而家我哋讲无心嘅肉咧就比较广阔啲。 冇错，不如咁咧，既然曾经相通咧、我哋两个讲下啦，系嘛？咁但系主要嘅分别咧，会唔会神秘非你就系觉得个肉字咧，其实肉有心嘅肉咧就系一种欲念啊，即系佢啊未必系一种好本能，净系本能性嘅一种反应啊。 系啊，同埋你嗰个无心或者有心咧，都最重要嘅文字啊。个欲字系个谷字旁边一个欠字，即系你有所欠，即系尤其系谷物食物，你有所欠有所欠缺咧，你咪变咗有欲咯。所以欲系同个求系相通， 即系同食唔饱系有关系嘅。 欠啊，你咪问题你唔一定系食欲噶，食欲、名欲、利欲、财欲，权欲啊，而家你咪好似普京咁。佢嗰個權欲個好勁啊嘛佢，用弗洛伊德嚟講法啦，普京今年70歲啊，都好勁啊，佢列必度啊，勁犀利嘅。 係啊，但係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其實係我覺得幾重要嘅，就係話頭先阿文教授話之後我哋會講嘅，就係話到底慾望係咪一件唔好嘅嘢咧？因為我哋一睇依樣嘢，不嬲都會講得啊。好似好 negative 咁樣，但係原來慾望，因為慾望其實係一個 motivation 嚟噶嘛，係令到你會有 一個 drive， 係但係太多嘅話就會亂啦，亂就唔好啦。所以依個其實唔好嘅地方應該係佢亂嘅地方，而唔係佢慾望本身係一個邪惡嘅嘢。 但係佢慾望本身都有個問題，因為頭先咧岑日飛咧就解個字啦，谷。跟住隔離有個欠啦，其實呢個欠咧有時好主觀嘅。譬如你知你好貪食嘅話，喺一個自助餐嘅環境嚇，就優質啲嘅自助餐啦。咁咧你咧就其實唔係就係飽嘅，你覺得依樣又想試下，嗰樣又想試下，所以其實好辛苦。食自助餐對於我嚟講好辛苦嘅事， 食到點啊？ 你覺得依樣又好食，咁你知有啲係叫自助餐嘅東西，即係成座山咁，呢個未試過，嗰個未試過。咁所以個欠咧係永遠冇得滿足嘅。你觉唔觉得系啦？ 因为成语叫欲壑难填啊嘛。 但系其实我呢个题目两个字我都唔系好了解嘅。譬如情，到底系爱情啊、感情啊，边个情？欲望系乜嘢欲望啊？好定坏咧？如果因为到底呢个系早晨嘅节目定系夜晚嘅节目？夜晚嘅节目欲望。所以 嗱，海林啊，你讲个情字咧，我又可以从嗰个文字学去分解。喂，欲头先讲话。个谷字头先有个欠啊嘛，情字咧好多人都唔明白，点解树心边有个青字？ 系啊， 系嘛？点解个情字中文造字咁做啦？情字咧，唔好意思，情字就冇甲骨文嘅。 哦， 甲骨文冇呢个字情字。 我即系古代就 迟啲。 金文有，金文有。咁你见到啊，情咧，就同心理有关嘅， 即系现代人嘅发明嚟嘅。 系啊，唔系，咩人都有讲。 今 日有，這个肉咧就同生理有关。食嘢系嘛？ 不过咧又有趣，不过阿岑伟飞有趣的地方咧，喺证明篇啊，孙子嘅证明篇咧，系有得解一下嘅。佢即系点解一定要讲今日题目要讲孙子咧？就系因为佢系少数喺儒家哲学里边咧，将呢三个讲得咁立体啊。咁佢嘅性咧就是、天之就啦，即、就、系、是、我哋生而有之啊。情咧就系、是、性嘅质吓，欲咧就系、是、情嘅应。所以咧就好自然地咧，你有咁嘅性情，性情就係話啊，即係就係黐住噶啦。咁啊，你點樣去有呢啲乜嘢質地？但係你跟住點樣行動咧，就係佢個情嘅應啦，就係、是、個欲啦嚇。咁、那個欲係冇個心字嗰個欲啊嚇。 係係但係問題你，我先講下金文咧，那個金文個情字有得解嘅，嗰、那個清字啊，下低好似個月字嗰個咧。在金文来讲是表示是一个四方框里面有一点。 嗯。 咁就是说呢这一点的东西是被个四方框 框住了。框住了。 即是表示呢表示你要讲情呢它本来属于隐性的。 嗯。 即是它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好多人说啊你对那个人比如海林、 嗯 啊、你暗恋一个人那我不显露咯。 嗯。 它是收埋的。咁但是然后上高个清字呢是两画一动一画咁嗰个上高咧，喺个符号度嘅金文个符号咧，表示生长，生长就将你里边内敛嗰种咁样嘅感觉，心嘅感觉，将佢显露出嚟，由隐变显，由阴变阳，感觉就叫做情。 因为真系太好啦，好似个种子要出嚟啊， 系啦， 爆出嚟， 系有一种隐性嘅种子， 即系唔系不可说嘅， 你唔会初初唔显露嘅，慢慢会生长嘅。情是会生长的、啊、所以我们变了呢古人有一个讲法呢就讲得好通常都是讲叫做七情六欲啊。 是。 嗯。啊七情呢就表示他说礼出自礼记讲嘛礼记讲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嗯。 将个欲字都加埋落情嗰度。 嗯。 喜怒哀乐爱恶欲。咁然后到佛教呢就讲喜怒忧惧爱真欲有少少唔同，咁啊問題你話你話佢忍咧，就嚟自中庸嗰句説話好講得好好啊，叫做咩？喜怒哀樂之未發就為之中，發而皆眾志啊就為之和。 嗯， 即係未發之前咧，佢本來隱藏嘅。 嗯， 發出嚟，但係發出嚟咧，你發得唔好咧，你要眾志啊，要能夠有節制，表示點樣節發？你要發得唔好咧，變咗重情濫情，欲都係噶。嗯你搞得不好咧，嗰種叫做縱欲、濫欲，咁就唔掂。 係、嗯，冇、嗯、錯。咁所以話好得意嚇，海林。 嗯。 即係我聽阿岑偉飛咁樣講咧，即係一個口字四方框裏邊嘅一點。 嗯。 咁呢一點咧，好似一個種子想爆出嚟、 嗯， 就係你嘅、 嗯、 你嘅性，即係你哋天生而有嘅慾望。嗯。即係應該唔好先跳到欲住先，即係你天生而有 愛情嘅一粒種子。 是啦、啊、 即是说你将孙子讲的情之质的质字当种子啦。 是啦、啊、当种子飙了出来。咁所以有些人就即刻按住他的想就说呢永远混了他的四方框里面或者一早呢由你细个你的欲望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咁他就会由你、嗯、一即是咁你由 BB 开始已经在教导你即是说不要喊那么久不要吃那么多。啊，唔好咁嘈，諸如此類，咁、 嗯、 就喺度 regulate 就即係可以節制你嗰啲咁嘅嗰啲叫情啦、啊、 但係節制其實係咪都有分好同壞㗎啦？ 嗯， 即係譬如話適量嘅節制就係話頭先你哋講嘅禮制，其實因為物質係有限㗎嘛、嗯。如果你有無限嘅慾望嘅話，其實你永遠都唔會開心。 嗯， 但係如果你毫無慾望嘅話，你又可能即係冇咗個 drive， 冇咗依樣嘢，冇咗一個冇咗依個球嘅話，你係真係好多嘢都唔想做。哎，算啦，咁又係唔正常㗎嘛？你個社會冇發展，你個人亦都唔會有任何追求。 是咪咧？岑伟飞， 喂，呢个讲节制呢样嘢咧，就话你系咪以前未有讲我对个欲望唔净止系节制，直情要消灭啊？宋明理学咪讲全天理就灭人欲啊嘛， 系啊， 欲欲系唔可以灭噶、 嗯。 你就算系维多利亚年代喺西方嘅，佢叫禁欲， 嗯， 欲系唔可以禁噶。 佢禁咗咪出事咯， 越禁咪越 禁咗咪有精神分析啦。 系嘛？你冇得禁，冇得滅噶嘛？呢啲系天生有噶嘛？所以有啲人解釋話，情係心理上嘅， 肉咧就生理上嘅，尤其系本能。你话你啲食肉食肉嗱，如果佛家讲五肉，叫做财色名食睡，财肉啊，色肉啊，物肉啊，名肉食熟食肉。碎肉呢啲全部都系五肉，都系 碎都系 碎肉，我绝对有。 喂，咁样讲埋，即系怼穿咗我哋啦。咁即系呢啲都要管咧，有时都感觉到即系礼教啊。即系点解道家会成日喺度闹儒家咧？就系话真系太辛苦啊！对于我哋啲本来性系天之就啊嘛。 系。 咁你但系荀子讲到咁明显啊，点样俾人闹就话佢奇出啦，系咪先？ 系。好啊，唔系你啊禁就唔难嘅，所以我哋我对肉嘅态度咧就其实老子最叻嘅，老子提出一个叫做咩啊，叫做见素朴朴，照之寡肉， 系 啲肉唔系禁，系寡寡咧咩叫寡咧？寡你意思你系用一个叫减法嘅原则， 减到最基本， 系啊，少啲。好似我哋而家你买衫一样，你买一件就抌两件，咁啊叫寡咯。 又俾你掂到嚟痛处，一阵间再继续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会继续增加为院舍长者而设的检疫隔离暂托中心，但现时最致命是人手不足，社署将紧急向内地试行直接聘用1000名临时合约照顾人，为期3个月。罗志光在网志表示，已经联络内地多个劳务单位寻求协助，并向中央寻求协助协调内地相关部门提供便利，加快审批申请。第一批救兵应该可以在短期内抵港，先接受基本训练。他说决定有时限地放宽补充劳工计划一些规定，包括容許津助院舍申請輸入護理員，省卻4星期的本地招聘，有關安排只在未來3個月內適用。俄羅斯持續向烏克蘭發動進攻，首都幾乎星期六深夜再次響起防空警報，警告有導彈襲擊。幾乎實施宵禁，當局說宵禁期間所有在街上的平民一律會被視為敵人旗下破壞組織的成員。俄羅斯表示，由於烏克蘭拒絕談判，俄軍部隊按計劃恢復軍事行動。國防部說幾乎政府正大規模和不受控地向烏克蘭居民發放武器，指將和平的居民拉入作戰行動無可避免會導致不幸事件和人員傷亡。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軍方制止俄羅斯打算在夜間擒獲他並安插親俄領導人的計劃，強調烏克蘭部隊仍然控制基輔和周邊主要城市。他顧問說，澤連斯基拒絕任何無法接受的條件和最後通牒，只接受全面談判。西方國家因應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進一步制裁俄羅斯。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盟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將一定數量的俄羅斯銀行從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中移出，並會對俄羅斯央行的國際儲備實施限制。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將俄羅斯銀行從 SWIFT 剔除，將阻止這些銀行在全球範圍進行大部分金融交易，並有效阻止俄羅斯的進出口。英國首相約翰遜說，將與盟友共同努力，確保俄羅斯總統普京付出代價。德国政府发言人说，如果俄方不停止攻击乌克兰和欧洲和平秩序，这些国家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

第二節廣東廣西咁繼續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講情與慾啊。咁呢個慾字咧就係下邊著個心嘅嗰個慾。咁但係咧，我哋第一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一路傾咧都係未有心無心嗰個慾。咁喺直播室裏邊咧，主持文潔華仲有海林，電話旁邊岑日飛。 系，大家好。 岑日飞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啦吓，其实孙子咧，佢都知道咧，既然咧性系天之就也啦，咁啊就冇乜所谓对话错嘅吓，咁啊因为情就系性嘅质啊嘛，欲咧就情嘅应啊嘛，咁呢个都系要出嚟噶啦，都系要满足噶啦吓，目眼耳口鼻啊，各样嘢好多器官都系有噶啦，咁啊乎人之情啊。咁啊！但系点解后来又要走去讲要礼养育啊？养育嘅呢个讲法咧，都受到好多嘅争议啊！ 系啊，因为你我哋今日讲情与欲啦，其实系两样嘢咧，其实系有好似我哋上次讲呢个知而行难呢样知同行啊， 系 有各种唔同嘅排列组合。 嗯嗯， 一种咧就系纯情，一种系纯欲。啊！呢一种咧就是、有情就无欲，有男女男女有啲就有欲就无情。 嗯， 男女关系有好多咧就纯粹系欲嘅关系，有欲就无情。有种咧就有情就无欲，有种咧有欲无情，有种咧就系有情有欲，有种就无情无欲，系嘛？你情欲啊，两个分嘅啦。咁而家其实如果有情有欲咧，我哋通常亦都用。写文章各方面咧，就将样嘢捞埋，即系话咩啊？就变咗情中有欲，欲中就有情。咁嗰样嘢咧，就变咗一个另一个名，另一个讲法叫做情欲。 系 有情有欲啊嘛。咁我哋又唔系讲纯粹讲情，又唔系纯粹讲欲，系叫做情欲。 嗯嗯。 啊，即系情欲系融合咗，但系咧系边个先边个后咧，因人而异。有啲系因。因情而生欲，有啲人系因欲而生情，系嘛？ 系嗱，呢个就最好讲啦。先问阿海林啦，海林你系唔系张爱玲小说嘅迷咧？ 我唔可以叫做，因为我相信高手在民间，即系相信听众间咧，肯定有一啲张爱玲小说嘅迷。我睇张爱玲小说嘅，但我唔可以叫做系张爱玲小说嘅迷。但系我绝对系我而家要嗰啲叫咩坦白系咪？即系离身咗，我绝对系一个视觉系嘅人，所以我会话。我应该是欲行先，跟住先 系情 系啦， 哇好嘢吓！咁啊呢个咧，当然喺张爱玲小说笔下都有一啲咁嘅嘢。有亦都人讲过咧，佢系少数嘅中国女作家咧，佢亦都好早啊。诶，对于情欲，佢有一个好坦率嘅讲法，即系冇话假惺惺啊，即系话啲女角咧，佢或者人物咧，佢系有。情先欲同埋有欲先情嘅各种多样嘅变化， 同埋佢嘅女主角唔系嗰种我哋而家中意用嗰个 terms 叫玛丽苏啊嘛，即系 Mary Sue， 即系唔系话大女主角佢犯嘅错系犯一啲即系佢会因为欲望而迷失。佢會因為感情而失望，即係佢唔係好似嗰啲即係傳統嗰種好悶嘅清純女主角，做每一樣嘢都係啱嘅咁樣。 冇錯，剩女，即係個剩啊，即係咁但係咧問題佢啲情慾咧亦都被視為係好扭曲嘅。即係將來，譬如曹七巧咁啊，我哋睇《金鎖記》嘅曹七巧就一個例子啊。即係佢嫁咗一個叫做有啲殘疾嘅豪門少爺，但係心裏邊咧又愛上自己嘅小叔。咁呢啲咧有啲禁忌，但係又唔知點樣表達，咁啊中間搞到好複雜、好辛苦，係嘛？咁啊即係就冇話啊，就咁就係放縱嘅慾女咧，就比較少啲嘅。 我成日觉得现实生活中同文学其实最大嘅分别就系，如果将现实平铺直叙咁写出嚟，可能就未必咁引人入胜。所以文学啊或者电影可能系现实嘅浓缩版，所以点解 铺排 系啊？同埋点解要写嘅都系写一啲比较 extreme 啊，即係比較特別嘅例子係。 冇錯。 咁所以點解會好似比較多一啲扭曲？但係佢中間係有少少現實根據嘅。 係啊，好現實嘅，即係有啲係即係張愛玲小説嘅筆下嘅女性咧，有時慾望係佢生存嘅手段。或者去進行任務，譬如色戒裏面嘅一個手段。但係用色戒為例就真係複雜。佢開頭只係執行任務。这个行刺的任务、但是当他引到这个被行刺的对象上手，他又对他产生了情愫、这些都引引致他后来失败的原因。 人是很复杂的嘛，就好像我小时候经常不明白为什么我看譬如、希腊、或者、日本以前的、神殿里面有圣女的。而啲聖女咧，慢慢咧就其實佢係會同人會有關係噶嘛，即係通過性交嚟做一個祭祀。咁我就對我嚟講係完全係不能了解嘅。 如果你我哋睇多啲希臘羅馬神話會癲添，即係話呢個宙斯又會同佢自己嘅姊妹啊嚇 Hera 又會生細路啊咁樣，即係佢呢啲神話你真係當符號讀啦。 但某種程度上，可能我哋過去咗幾百年嘅教育同埋社會嘅文化先至係畸形咧，係咪？即係由我哋嘅角度去睇古代或者、一啲之前人嘅一啲、行為文化，到底邊個先至叫做即係嗰個引號叫正常？咁所以 同埋仲要分咯，嗬？ 係啊， 喺現實裏邊嘅即係個世俗啊，或者係個規範，係咪用得著喺啲神話裏邊？咁啊，岑美菲點睇啊？ 我因为头先听到海林讲话佢欲行先咧，海林你咁讲咧，你都好男性思维喎、 哦， 你应该系近男仔头嚟喎， 系应该系， 因为一般人讲话女人就重情，男人就重欲啊嘛，男人就欲行先喎，因欲而生情多数系男人喎、哦，由情而到欲嘅多数系女人喎、哦，你好似头先讲啊张爱玲咁样啊，张爱玲其实都系情行先，唔系欲行先喎、哦。张爱玲有句名句点讲啊？佢话爱你值唔值得系，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系唔问值唔值得嘅，你唔可以讨价还价嚟讲爱嗰样嘢，爱系奉献系付出，吓、就冇呢啲咁样嘅值唔值得嘅前提。呢、這个就系张爱玲对爱嘅见睇法。但系问题就是、如果男人咧，佢见到个美女，佢就即刻有种欲念，佢就变咗其实由欲。欲行头嘅女人咧，我即使话而家啲大妈，你见到啲小鲜肉啊，我都唔觉得佢一定欲行先喎、可能佢都系情行先喎、觉得你 Mira 好靓仔啊，好得意各方面，未必都系欲行先，都系情行先喎、即系由情而到欲就女性，由欲到情咧就男性，通常系咁样，即系我唔系讲全部啦，即系男人咧嗰个系直接了当嘅。直奔主題嘅男人嘅毒性， 係、 嘛？男人睇到最終嘅結果，但係問題就通常由欲而生情生愛。女人就注重，女人通常唔知海林同唔同意，女人喺從情方面，特別係愛情方面，係比較注重嗰種愛情嘅過程同埋情節。啊， 氣氛啊嘛，氣氛好重要 個氛圍啊。我覺得咧呢啲性別同情慾嘅神話咧嚇、社會嘅神話咧、都經過好多年嘅製造嘅、即係譬如我同海林咧，即使即係爭好多代啦嚇，咁、但係我哋都係咧細細個嘅時候咧，特別成長階段咧，如果你睇嗰啲軟性嘅愛情小説咧、其實都幾中毒噶，咁、啊就話啊，你中意一個人先可以有性啊，或者就係話呢個一定嘅，對於女性嚟講啊，即係直情嘅 assignment 係俾咗女性，係、要咁做，咁咧就講到好似我哋就係要至情至性。性先可以奉獻一切啊，所謂嚇。咁、但係咧，有時喺坊間咧，好似頭先阿岑飛話有例外嘅。咁喺坊間咧，我哋有時亦都會睇到一啲新聞咧，我好記得有則新聞咧，都令我有啲詫異，就係、有一個喺屯門居住嘅市民啦，女市民。咁佢成日咧就去街市買餸，就見到一個豬肉佬咧唔著衫，唔著上衣。咁咧佢覺得好騷擾佢，令到佢翻去咧個好唔舒服個肉。肉身好，即係令到佢啲慾望咧就係即係熱起咗，於是咧佢就走去告佢話性騷擾，叫佢著翻件衫。 即系冇大热天时咧，就算唔系大天时，佢哋中意唔着衫咧，围住围裙咧，佢觉得系唔好嘅。咁咧，嗰阵时一出咧，啲人就会哗然，哇吓，点解女人会告个男人唔着衫咧？ 同樣事件咧，我喺香港咧可能少啲，喺中國北京咧夏天咧有一隻著法咧就係點樣樣咧？個男人食飯喺街頭食飯咧，就唔係完全除曬件衫嘅，佢淨係露個肚腩出嚟。咁咧就坐喺度嘅，咁咧就上面个背心就一揭咗上去，上面就露个肚腩出嚟。咁我就唔知道屯门呢个姐姐点解会令到佢会觉得咁骚扰，即系佢会觉得呢件事翻到屋企会咁喺佢心入边留低咁嘅印象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喺北京夏天咧，你喺个胡同度行过咧，你望到呢啲咁嘅肚腩露出嚟嘅背心小哥哥咧，你睇完之后，你系对肉一啲。欲望都冇， 唔系噶，海南。如果我肚腩系你啦，佛个肚腩又唔同咗，佢叫魅力喎。 系啊，你讲得啱。你啦， 佛个大肚啊，大肚啦，容天下之事喎，好有魅力喎。 系啦，所以乜嘢系性感嘅象征咧，或者系即系升咗上神台咧，系经过好多曲折嘅制造嘅，系咪啊？都唔系得一种标准添啊，吓。咁啊，總言之，好多聯想啦，好多所謂 representation 我哋叫做再現嘅方式啦，都會令到一個平淡無奇，或者我哋平日覺得好厭惡嘅睇到嘅嘢咧，變成一個好性感或者崇拜嘅象徵，因為往往都有嘅嚇。咁啊，你睇時尚啦，所以 fashion 都已經係咁啊。咁啊嗱，但係講翻轉頭咧，就係話性別同情慾嘅問題。頭先阿岑日飛就會講啦，即係啲可以好本質性嘅説法咧，即係男人係慾望嘅咁咧就你滿足佢嘅胃同埋滿足咗佢嘅性，咁咧就搞得掂一個男人啊。咁而女人咧就難搞啲嘅，就如果你只係想佢成為你性嘅對象，你要走好遠嘅路啊，都未必，因為嗰啲咧就其實佢自己唔會話咁直接去表達。咁啊，即系呢一个咧，即系呢种游戏，男女之间嘅游戏咧，到而家好似都冇咩大嘅改变，系咪咧？ 好难改变嘅，系咪啊？因为如果我哋由依，当然依个世界上所有嘅嘢都有例外啦。咁但系一般嚟讲，我哋睇嘅就系男性系想去满足佢依个一己嘅欲望啊嘛。佢净系想同可能同见到个女性，佢只系想同佢有短暂嘅接触嘅啫。咁但系想有依个短暂嘅接触咧，佢就要需要好多嘅手法，令到依个女士会对佢产生咗感情。但是产生完感情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接触呢，可能这个男性已经失去兴趣了。 没错。 但是女性呢就反而就是这个才是刚刚的开始。 哇，这个太多在小说里面啊即是以前有一套电影令到我都很不安，叫 Dangerous Liaison。 哦。 哇，那套戏就是他是要得到那个寡妇。哇，咁到哇千方百计得到上手就离弃了他，以致他死在精神病院。即係修道院應該話嚇，咁咧就呢個好長嘅法國小説啦，即係但係都係淋漓盡致寫到呢個情景。咁有時就令到我哋諗，如果社科調查咧，可能嗰個發現又唔一樣，就係話其實男同埋女咧喺佢哋做嘅性嘅調查咧，如果坦白嘅話，受訪者咧，其實女嘅認一夜情咧相當多。婚外情亦都唔少啊，咁嗰啲先係社會現實，而我哋就唔提啊。但我哋流傳嘅， 文傑話有個現實版可以俾兩位參考。 好啊， 日本咧曾經有過個電視節目， 就 話同嗰啲男女關係啊，發覺到係對對方不忠嘅，你就可以測試對方係咪不忠，就請電視台咧就派出，如果係女人咧就派出美男。如果是男人就派出美女，去測試佢，然後全程由電視人嘅人士跟蹤紅外線拍攝，睇下佢哋嘅反應。咁你知唔知個結果點啊？就話如果係嗰個對方測試嗰個男人咧，然後咧嗰個美女話要求個男人啊係要去酒店要上床咧，100%嘅男人都 say OK。 对，冇反对，冇反抗，呢个男人特点。咁对翻，如果测试嗰个系美女人咧，由美男去测试咧，就发觉到女人咧一去到话要上床要酒店咧，个个都集住。 唔系嘛？ 男人就色欲含鲜，但系女人有另一种欲，就全部女人百分之百都 say OK， 嗰个叫咩啊？叫做 shopping， 购 物欲 噶呢个咁。 有少少可能有系啦，有少唔系有少少刻意啊，应该咁讲。 系啦，冇错啦，即系凡系你经过啲媒体呢啲， 嗱你冇我否认系购物系咪女人劲过男人咧？ 咁但系有两样嘢嚟啊，欲都系欲望嘅表达啦。 同埋我而家有一个更加实质嘅我见过另外一个调查咧，就系用 DNA 嚟调查。就是说到底有几多的小朋友是真真正正是那个家庭 的丈夫的呢原来那个出轨的这个比率呢是比我们一般的印象来得高 的所以不要随便试 有人讲笑嘛说就说做外公是最实际的因为你知道你的外孙呢是一定是你家人来的是你个女生噶嘛？ 系喎，系喎， 系呢个系人嘅心理嘅复杂程度咧。 系 可能我都中意将一啲嘢将佢归纳化去讲，因为一来容易讲，二来好笑，同埋大家会容易啲了解。但系现实可能飞哥啊，你会唔会觉得其实现实中人系比较复杂嘅？ 人梗系复杂啦，超复杂无比，唔可以当一个。科学理论嚟解释嘅，全部有好多都不按牌理出牌，呢个就系人啦。你唔可以将人将佢当咗一件物，科学嚟分析，冇逻辑嘅好多时期，所以难搞。所以人系好麻烦嘅。咁啊，问题就话有啲心理学家讲错嘅，成日话咧系欲咧属于生理上，情咧就属于心理上。但其实情呢都同身体有关喎、 哦。绝对。 这个就出现在中医。中医就讲话你那种情啊是会影响你个身体器官的。比如说怒伤肝啊惊恐呢就伤肾是吧多思想呢就伤脾啊这个是这个是忧啊多忧虑啊就会伤肺。即是其实你那个情本身都同你那个心理问题是挂钩的不一定说纯粹情是属于心理。 哦绝对是。要中医讲的。因为这个就是孙子所讲的就是情是性的质嘛。那这个就要用在身体因为我们心身都是不可以二元即是其实都是一元的即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但如果我们讲回刚才说即是如果性和欲是直达的话其实没什么好写的即是没什么电影好看没什么小说好看全部都是那些即是 hardcore 啦我们硬性那些其实那些不会长的你怎么有长篇的 hardcore 的都是很短的。 即是很多人讲的就是譬如美国的这些叫做爱情动作片呢就是沒有日本好看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沒有劇情就是平鋪直敘即刻一來就即刻就開始開演所以就沒什麼意思。 所以不能夠直線就是加很多其他旁枝引節但是呢就即愛不是性和不是愛和性或者情和欲之間的曲折就多話說了。所以亦都有人，我哋讲翻张爱玲啦吓。有人觉得张爱玲笔下最好睇嘅一啲爱恋咧，其实系中学嘅时期嗰种纯情嘅爱恋，就系咧又对性有啲忌讳，唔知点样去进行，于是亦都未圆满啊，亦都系得唔到啊。咁呢个咧就系好惊心动魄噶啦，咁样吓。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睇色戒嗰啲就唔一样啊吓。 我想问海林有冇睇过部电影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啊林文杰话一定睇过啦即係我哋个年代叫做 The Last Tango in Paris。 啊我知道啊嗰出戏。 返嚟最后探戈。 嗰出电影系咪反而系 其實咧，經常阿米哈中意講，因為嗰部電影有個傳說嘅，傳說就係話嗰個電影係一個真，即係佢拍嗰陣咧係用咗一啲都幾邪牌嘅手法嘅，個男主角係真係強姦咗個女仔，咁所以。系啦，咁所以依出戏有几大嘅 争 议性， 啦， 但系可能就系因为咁啊假戏真做咧，就当年就好大轰动。 系冇错，咁啊当然咧，另外一套叫《深喉》啦，咁啊《深喉》嗰个就好曲折啦，嗰、那个女主角。 我睇未睇过， 未睇过， 攞唔到个 copy。 米哈仲熟，因为我哋嗰阵时备课咧，系我嘅助教。 我一直想揾嘅，其实讲笑喺美国，我哋话有冇 bootleg 嘅，即系有冇非法嘅 copy 俾我一个咧？ 我好似有个 Blu-ray 添。 哇，犀利！ 问我系嗱，咁啊，即系讲翻啦，即系我唔知啦，呢个有一个争议性就系对于情欲嘅所谓 assignment 咧，男女系咪有咁大嘅分别咧？即系即系好难讲嘅，即系我哋知道咧，已经中间有个 enhancement 啊，譬如你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咁，佢要有一个等待，然之后得唔到。甚至係幻滅嘅呢個情況咧，去做一啲情同埋欲之間嘅調節啊，咁呢個先至有所謂引人入勝嘅地方。咁啊，仲要當然咧，就係將好多家仇國恨啊啲嘢都擺埋一齊啊嚇。咁咧絕對咧就係一個好複雜嘅情況。咁一陣間咧，我哋喺新聞報告之後咧，接聽朋友嘅電話嘅熱線18723111。 23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土病例有112宗，其中广东有48宗，包括深圳的26宗和东莞的22宗，境外输入病例有127宗，上海和广东分别占43和35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100名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占78人，本土有22人。内地累计109092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11800几人康复出院。西方国家因应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一定数量的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中移出，并会对俄罗斯央行的国际储备实施限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将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剔除，将阻止这些银行在全球范围进行大部分金融交易，并有效阻止俄罗斯的进出口。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将同盟友共同努力，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付出代价。德国政府发言人说，如果俄方不停止攻击乌克兰和欧洲和平秩序，这些国家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晴朗，本港今早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港内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4000米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初时局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有一两阵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讲渡轮消息。富裕小轮今日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啦，会暂停服务。就系咧，今日富裕小轮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今日全日啦都系会暂停服务。跟住系一啲封路消息。红磡嘅文泰街有水管急收，介乎德文街至到红磡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德文街来回方向近文泰街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启泰苑因为有紧急维修，慢线仍然是封闭紧，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标志。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

啊，我哋头先你提过一个日本电视台做嘅即系追踪啦、啊，或者记录。嘅訪問咁啦，咁就發現咧，嗰啲即係對於即係所謂情慾嘅表現咧，啲女人咧就算係好中意一啲所謂我哋叫小鮮肉咧，佢亦都表示唔會接受，或者唔會係進行有任何即係同佢哋更親密嘅接觸啊咁啊，但係當然我都知道有電視台嘅干預咧，即係其實就啲嘢就真極都係有啲。限制的因为咧传统里边咧都会觉得欲望嘅起源系嚟自女性嘅、女性嘅身体由于佢哋咧就情不自禁、或者佢哋犯咗一啲所谓雄性出场啦，咁于是就带嚟好多嘅问题啊，甚至自己嘅灭亡啊，咁所以就算喺圣经咧都会觉得夏娃忍受唔住诱惑，虽然嗰个未必系一个。情慾的問題、但他們是好像呢就身不由己、這個在、哲學家的討論裡面都是譬如康德、他就會看死呢女人呢其實就是一個不能自已的在道德上猶豫、沒有什麼決定的一個、就是、一些個體於是就一定要呢用規範去規住他們咁啊，呢一種潛藏嘅一種印象咧，其實我到而家我覺得都未甩到。 依個係咪一個維多利亞時代嘅一個、概念咧？中世紀 康德仲早啲嘅，康德仲早啲。咁就但係就當然去到維多利亞時期，又係另外一種即係所謂禁欲主義啦。 唔係一定維多利亞時代㗎，海林啊。你睇印度佛教啦。呢、这個尼姑啊，守嘅戒係多過和尚多好多㗎。 哦，係咩？ 係啊，佢哋即係問題未？問題亦都針對認為女性嘅出家人咧，其實要仲要守咁多嘅戒，然後先至俾你出家。所以問題咧就和尚就反而冇女性出家人守嘅戒咁多。咁呢個係咪一個表示男女唔平等咧？呢個係一個社會學討論嘅話題啦。因為係咪一個社會制度形成，連佛陀都要針對女性？因为你不是那么易出家的初初他本来不给女性出家后来有这个柯南死蚁难蚁因为他才开始有这个这样的念头给女性出家嘛。 是啊因为其实、海林可能都会同意、其实一路下来都充满了对女性的恐惧还有呢所谓 femme fatale。我唔記得中文即係一啲 嗰啲致命女士 啊，係啊， 紅顏禍水啊， 紅顏禍水冇錯。 由 Helen of Troy 啊，已經即係 已經開始 一塊面令到成個國家去打仗啊， 死咁多人啊咁樣。咁咧就即係都會覺得佢哋慾望嘅化身係一個誘惑嘅源頭啊。 但係我又可以提另外一個角度喎。我哋一向我哋會。印象中好似西方國家嘅文化係比較重慾嘅，咁而慾望嘅化身其中一個係咪就係西洋嘅殭屍片咧？例如 Bram Stoker 入邊嘅 Dracula 啊，Nosferatu 啊，呢種咁嘅殭屍又好似又好得人驚，但係又好似一個慾望嘅化身。 絕對係，因為佢哋即刻血嘅時候就好似一個 sexual intercourse， 跟住個女性見到佢又不能自已地咁樣 露出佢個粉頸俾佢吸血。呢個真係幾明顯嘅，即係一個所謂就係佢嘅 penetration 啦、即係佢嘅插入啦，係啊。但是呢就即是这一种 misogyny， 我们说呢有时是憎恨女性忌讳女性猎巫啊猎女巫啊这些、其实都存在了一种、前提呢就是女性呢其实对欲望自己又禁止不到二来她自己也都是引诱人家在欲望上面犯罪的。那刚才可能你讲得很好就是在西方呢对于欲的描写呢是比较、明显具体透彻。同埋常有啊，咁但喺中国所谓全天理去人欲，特别系宋明理学咧，我哋根本对个欲咧系禁住嚟打嘅，你可以话，即系喺其上先叫有人呢回事，人民呢回事。咁我唔知阿陈伟飞觉得系咪咁咧？当然佢中间有个发展史嘅。 你攞嗰、那个去人肉啊、禁人肉啊，呢啲咧就系根本系不切实际嘅。其实你易经咧。有一个好嘅讲法对情欲啊，有个好法就嚟自易经嗰个选卦，选一个选，选卦系山泽选，你就上边系艮，下边系兑卦， 近卦同对卦。咁佢嗰个讲法就话君子要点样啊？要叫做勤奋疾欲，欲咧要疾住，疾色个疾，即系话疾住你条中气，唔系禁欲，系疾住啊！即系俾你，要俾你唔好去得太尽。咁咧，情分咧，情分个情咧，但系呢个情唔系解做情分，系解做止，系制止停止。 哦，即系制止爱情。 分子咧，佢分子好有趣嘅，分子咧系唔系用树，唔系坟上个坟字改树心边，系将嗰个坟字改咗做分心。上高系一个分别嘅分，下低一个心理嘅心。啊，呢两个分字其实解法唔同嘅。咁你變咗咧，如果你純粹係講發惡發怒咧，係一定用個分心嘅，唔可以用嗰個樹心啲嗰個憤嘅。又嗰個憤咧，唔一定指怒意。譬如話我哋講孔子講發憤忘食，樂意忘憂。咁啊，發憤咧唔係發怒喎，發憤啫喎，一種即係憤勇啫。但係憤不平咧，我哋講憤不平嘅就一定要用嗰個分心。咁我要情憤疾慾啊！呢個講啊，就問題就話你嗰個情咧係必須有個節制，所以我哋中國人有個講法，呢個儒家式嘅講法啦，就係嚟自呢個《詩經》。第一個關雎就講呢個關關雎鸠，在河之洲，苗條淑女，君子好逑。裏面所引出嚟嘅義理就叫做咩？叫做發乎情，止乎禮儀。有發乎情，但你要需要情咧，唔可以縱情。唔可以即係濫情，你必須有個節制，去到一個合理嘅一個尺度。所以喺《詩經》裏面咧，就提出一個原則，就叫做咩？叫做樂而不傷， 樂而不淫， 過而不傷。 你 可以樂，但係唔可以過多。淫就表示過嘅意思，你可以哀，但唔好哀到搞到咧有憂鬱病啊，情緒病。 系 咁样，有个节制，有个尺度。 系啦，即系我哋话所谓调节咧，都系好重要。所以先至就算荀子咧，佢即使系好明白欲系天之咒，咁或者你可以话性系天之咒，应该话，咁佢都提出一种以礼养欲嘅讲法，即系唔系话要灭咗佢，但系咧要调节佢，以免咧去制造一个大恶啦。咁啊！但系我又想問翻陳飛，頭先你講到《易經》咧，咁又令到我諗起，其實你知漢代哲學非常好玩嘅，即係亦都嘅講嗰個宇宙啊、嚇陰陽啊啲係好有點嘅內涵。咁啊，你記得王充啦嚇，東漢嘅王充啦，咁咪寫咗一本好出名書《論衡》。《論衡》裏邊有一個《物世篇》咧，佢又咁樣講法噶。佢又覺得唔係話全千里去人肉呢啲，即係當然佢未去到嗰陣時宋明啊。但係佢就會話咧，其實萬物自身咧，其實有一種世。咁呢個世咧就唔係天命咧，定可以將佢完全阻擋到嘅。咁咧呢個當然佢就後來開出咗呢個魏晉嘅思潮啦。咁就係佢係將情同埋性咧係對立嘅，可以話就係話你一定要明白，其實我哋自然本身有呢個性，呢樣性有佢自己嘅趨勢，就唔係成日要壓抑咁樣將佢咧就頭先你話窒息嗰樣嘢咧，我覺得黃聰又似乎唔係好同意嘅呢個講法嚇。 哦，冇錯啫，但係問題你依、這個其實嗰個情慾咧，其實都同你嗰個年紀有關係嘅。中國人古代有個講法，大家要聽下，我而家要改。即系古代嘅讲法同而家应该唔同嘅，佢要叫做四十多欲。如果四十岁仲咁多欲咧，就大势已去。多欲咧就鸡犬不宁。即系话咧，其实佢讲四十多欲咧，就系古代嘅讲法，因为古代啲人冇咁长命。 应该得五十岁嘅咋系嘛？古代 多欲咧，其实已经系讲中年。所以問題咧就話，而家問題就話依個係而家就唔應該講四十多肉大細而去，即係話你已經冇咁嘅精力啦，要搞咁多肉球做乜嘢咧？無論係邊種物肉好，你未財肉好、職肉好，你都係大細而去。咁你而家應該改做六十多肉就大細而去。咁咧五十多情咧就應該改做七十多情。即係七十歲人咧，你就唔好搞咁多依、這個。即係咁搞咁多嘢，好而家普京咁，普京今年啱七十歲，佢都好多情噶，係嘛？其實就費事， 費事打仗啦，生靈淘汰啫嘛，就係、是、好多人無辜噶嘛，因戰爭係嘛，但佢仲係多情多慾呢、這個普京，所以你變咗七十多情，唔係五十多情，咁就雞犬不寧，呢、這個古代嘅講法啦。所以我哋講話點解要情分窒慾？窒慾唔係斬減慾，唔係叫你斷慾，而係話你要咧問題，你要唔好俾佢咧係放縱。唔可以即系欲不欲不可纵啊！呢、這个唐朝个魏征嘅名句啊，欲不可纵啊！咁你要夹住佢，夹住先，唔可以俾佢纵。一纵咧就唔掂，所以可以当年嘅曾国藩咧，佢就特别欣赏呢个选卦。 嗯， 佢话降龙伏虎咧就全靠情分择欲。呢、這个曾国藩讲嘅，佢最中意个选卦。 嗯， 降龙伏虎啊！虎咧个玉咧同个虎有关，个情就同个龙挂钩，降龙伏虎。因为我哋讲咩女人四五十岁咧，就通常我哋有个形容噶，唔知两位同唔同意，叫做狼虎之年。 嗯， 四五十岁嘅男人都系狼虎之年嘅。 嗯， 都系狼虎之年嘅。 嗯， 嗰度要处理要伏虎啊！呢个曾国藩你要伏虎，降龙龙咧就可以能够好容易激亲生气嘅会。嗯，要降龙伏虎就要情分疾欲，呢、這个曾国藩最欣赏啦。所以我哋点样处理嘅情欲咧，就喺呢度嚟方面咧，要落呢个修炼嘅功夫。而且這个欲咧，其实我哋讲到好多人咧，又话好多人讲话啊，佛家咧叫人咧断欲，叫人要离欲，离欲。其实佛家其实都有欲，佛法有个讲法叫善法欲，善法欲系修正嘅一个重要因素。譬如话我哋讲。人成天成有咧，所謂叫聖眾心啊，圓覺成、聲聞成嗰啲叫出離心，菩薩成有一種叫菩提心，後面都有一個意欲嚟修行嘅。你話依個佛法，人冇欲咩？咩樣有欲？冇欲係一種推動力啊嘛。 嗯， 係嘛？ 嗯， 你冇欲就冇推動力，所以欲咧其實就唔應該將佢。当系负面嘢嚟嘅， 系啊，嗬。 但系玉就系头先阿文教授你讲嘅，就系话嗰个系咪王聪讲嘅？有呢样嘢有个势噶嘛？ 系啊。 喺佛法佢个讲法就系话，睇下你可唔可以顺住嗰个势，将个势系向一个好嘅方面去收。 其实咧都唔知咩叫好啦吓，即系而家有时咧佢会系不如就等你系一个冥想啊，或者系所谓嘅功夫啊练习嘅状态里边，将佢减到越嚟越减到去低啊。 如果喺儒家或者佛法嚟讲，其实佢系应该转化，因为其实嗰度嗰个情啊、欲啊，呢種即係凡間嘅呢種咁嘅力咧，佢係會向下嘅。 嗯， 如果你要收嘅話，其實個目標咧係將佢向上轉上。 嗯， 咁所以即係將佢轉做另外一個動力， 就仲好。 係啦， 係 啊。如果你過分縱欲，你就會蝕咗呢個氣。 嗯， 所以嗰個講法，可能喺實際嘅修練就會比較容易理解一啲。 可能佢都有個程序啊，一個進程。 有。 是啊，咁啊，但系咧，凡系讲法咧，狼虎之年，我头先一听到啊，狼虎之年咧，咁啊，我同阿海林都可能会有一个反应，啊，系咪四五十岁狼虎之年？但我哋嘅欲望转化咗嘅，我哋转化咗去工作啦，吓，转化咗去 买嘢， 系啊，系嘛，买嘢啦，系研究啦，或者系社交啦，吓。咁都唔係一定係淨係好集中，但我哋身體嘅變化令到我哋所謂性係天之就啊，情咧就係性嘅質地咧，事實上真係有變化嘅，即係我都同意。所以我覺得中國哲學或者中國以前嘅一啲古代嘅智慧咧係好實際嘅，就係你咩年紀你要做啲咩事。嗱，譬如我哋頭先冇講到就係孔子所講嘅啦嚇，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咁啊，啱啱對應咗阿岑日飛頭先話四十多欲嗰回事啊，係嘛？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信。其實七十歲好少嘅以前，從心所欲不逾矩咁樣嚇。咁啊，呢個都係叫你將你嗰個所謂情慾咧，點樣去向一個方向去，即係有一個睇法。而其實你做一個睇法，可以將佢處理咗佢嘅。 飞哥你 佢个从心所欲不如矩啊，最重要嘅字系个矩字，而且仲未讲清楚，你从心所欲得嚟咧，你系嗰种矩系不知不觉嘅， 即一举一动都有一个规矩，但个规矩唔系乜嘢，你记住个规矩，而系你做咗合乎个规矩，自己都唔知 道。系， 所以叫从心所欲。 仲要不逾喎，即係唔好過分喎、啊。 唔超越嗰個尺度。 係唔好逾越嗰、那個係啊個尺度。 但係你唔好係有形嘅，有形嘅變咗一個疾谷㗎啦。你冇形冇形嘅，你自己做咗都不知不覺做咗都唔知，咁然後先至去到依個境界。呢、這個就好難啦。因為孔子講到七十歲依個境界，依係最高嘅境界。 係啊。 佢做呢樣嘢。 如果你睇翻佢成個境界咧，即係一個人生嘅進程，好似我哋一生咧，都係同我哋嘅情慾咧，佢作為我哋即係嗰個存在嘅一個咁重要嘅部分，點樣去調節，點樣去發揮，點樣去滿足，或者點樣去點講啊轉化咧？好似海林所講嘅，都係一個咁嘅過程啊。 嗯， 大家講嗰種轉化，文哲話就叫做咩？係情嘅昇華。佢哋讲情嘅升华就变成慈悲， 嗯， 即系最好嘅将个情啊升华到，即系你将情将佢转化到一种慈悲心，呢、這个系个最好嘅对付情嘅问题。 系啊、嗯， 慈悲都系情嚟噶， 系慈悲系最高等嘅情系啊， 嗯，但喺宗教上。在佛教上咁講啦，咁當然一講轉化呢字、昇華呢字咧，就好自然諗起維多利亞時期之後嚇呢個弗洛伊德啦。咁、因為佢都係好清楚地喺佢嘅精神分析學説啦，就係、將我哋所謂嘅 libido 啊，我哋嗰啲直情係即係好本能性嘅慾望，咁佢主要集中都講情慾噶啦，性慾啊。將佢點樣昇華咗去做話科學啊、宗教啊、政治啊、道德啊等等啦、啊，或者藝術啦、啊，特別係啊，都係有同一樣嘅講法嘅。即係所以我哋一生都係不斷咁去諗下點樣轉化，但又唔係咁刻意嘅、啊，係嘛？咁啊，所以如果你有其他你自己集中想去做嘅嘢咧，都已經係你嗰個生命嘅 drive 嗰個轉化嚟嘅。 所以依個阿文傑話你講個 drive 係好有意思啊。其實嗰樣嘢咧，其實頭先我講個慾係一種推動力。 冇錯， 我哋今日講法咧，個 libido 啊，佢構成咧就係一種能量。 嗯嗯， 有啲人能量 libido 大就表示佢嘅生命力個能量大， 係 佢做嘢變咗係有生命力啊。有啲人就未老先衰，個 libido 就好細㗎啦。 嗯嗯，冇錯啦。咁就當然都相應於佢嗰個社會係咪壓抑啦？即係如果你嘅 libido 已經冇乜嘢，但係一個壓抑嘅社會咧，咁啊弗洛伊德就話你會變得 impotent 啊，即係就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嚇。咁啊，但我哋見到好多國家嘅領袖咧，佢哋嘅 libido 都係好旺盛，我哋都會睇到。咁呢度咧都有少少，唉，而家去到雞犬不寧嘅情況啊嚇。咁啊好，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去到最後一節廣東廣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暂缓追讨欠租安排的条例草拟工作正全速进行，会继续聆听不同持份者意见，为了理顺暂缓追讨欠租安排的运作，计划中包括多项配套，如果有长者以个人名义持有单个商铺收租而且赖以为生，將提供最多相等於三個月租金的墊資安排，上限10万元。他期望以時間換取解決問題的空間，透過設立一個類似暫緩期，為中小企提供喘息空間，避免出現骨牌式的倒閉潮。陳茂波說，有發展商亦響應呼籲，向因防疫措施被要求關閉的租戶提供免租安排到4月20日。他期望更多有能力的發展商和大業主承擔起社會責任，支持中小企。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慧堅說，以他了解，荃灣屠房凌晨起已經重新運作，估計會處理大約300隻豬，形容今日能夠供應市面售賣的新鮮豬肉只是杯水車薪，只會在部分地區有賣。 食環署昨晚表示，荃灣屠房在進行徹底清潔消毒後，打算今日重開並提供有限度屠宰服務。廚房又說已經為上水屠房和荃灣屠房共421名從業員進行新冠病毒檢測，強烈呼籲其他的屠房從業員盡快在今日接受檢測。許慧堅指出，業界正統計有多少從業員檢測獲陰性證明，希望能夠透過分配人手、延長工作時間等措施，盡快局部重開上水屠房一條生產線，供應1500至1800隻豬。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邵永恆說，當局絕對有足夠的電子手環派發給居家抗疫人士。被問到是否嚟唔切派發俾確診者，佢係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需要大家配合，有時亦要思考係咪真係有需要佩戴手環。施永恆喺節目後補充，當局預備咗超過100,000個電子手環，亦會訂購更多，呼籲市民安心，呼籲市民放心，手環供應可以應付需求。當局已經不斷安排人手派發，但是確診數目上升，需要更多時間，會安排承辦商上門為確診者佩戴手環。南韓新增163,566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連續3日超過160,000宗，大部分都是社區感染，其中首都圈的個案佔57%，再多49名病人離世。現有重症患者增加20人至663人。韓聯社報導，根據分析，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在週末過後可能進一步增加。防疫部門認為，下月中旬將迎來 Omicron 疫情的高峰，屆時單日新增病例將達到250,000宗左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有一两阵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首先讲封路，龙翔道有紧急道路维修，直至到听朝的6点，去荃湾方向介乎竹园道至到龙翔道公园之间的中线会暂时封闭。另外，黄大仙的翠竹街由于有渠务工程，翠竹街近住彭晴苑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标志。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喺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數目大幅上升，令到醫院面對非常之大的壓力，而我們急症室也都非常之擠迫。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如果你不幸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而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進去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經過醫生嘅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咧，就會安排佢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齐去克服呢一个疫情。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杜文威，估唔到除咗开心谜题表现出色之外咧，连猜灯谜都咁叻，真系欣赏你用。 桂林，你过奖啦！你平时估谜题嗰种挥洒自如嘅风度，更加值得大家欣赏啦！我哋咁落力，其实都系为咗一样嘢啫。 咩啊？ 就系想大家开心啦！ 耶、yeah! ！ 咁大家记得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 黄桂林、 杜文威、 林超荣、 陈淑兰、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大家齐心抗疫， 不同的能力，同一个舞台， 七十位相健演出者共融演出。 你的风车只差少少就成功，你哋就咁就放弃？ 改编自非洲马拉威的真人真事，在困难中见到希望。 上天设计了逆境这个淘汰机制，边个能够通过考验，边个就能够脱颖而出，创造出不凡的人生。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共融舞台剧《逆风而行 2.0》， 今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3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又仍然生效嘅，咁啊，而家去到最后一次广东广西，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情与欲啊！直播室里边有主持文洁华，仲有海林，另外电话旁边有岑日飞，咁啊，亦都有一个听众嘅电话喺度等紧嘅，我哋先听一听阿黄生嘅电话先吓。早晨，黄生。 早晨各位。即系好多时候环境咧就造成即系。欲望的追求，譬如印度就有些人选择做苦行者，即是什么都没有的。每天只是去行乞化缘，锻炼自己的身体，一只脚站在那里。是。你中国文革时期都有选择做无产阶级啊。冇土地，冇財產，乜都冇，就最高特最高上。咁即係話某種環境之下咧，你可能需要好多慾望。譬如你人欲橫流嘅社會，咁啊分分鐘都有色慾啦。咁你如果係孤雄遍野戰爭，你追求嘅唯一嘅慾望咪生存咯。 是好好，多谢黄先生。当然我想我们刚才讲到 drive 这个字呢，即是岑日飞都说这个字，其实我们生而有之呢，就令到我们才可以生长成长兼是完成我们人生的道路的。在不同阶段呢，就当然有它不同的表现方式，这个呢弗洛伊德都有讲，所以性的发展，心理发展。咁就去到某啲時期就有可能有唔同嘅追求嚇。咁少年時代咧情慾咧都係好有趣嘅，即係我哋好好奇。但係我哋受咗教育嘅時候唔係好正當。咁於是咧我哋又擺錯曬位，咁於是啊做咗好多啲好啲好焦慮嘅事情嚇。其實大個先知道啊，即係原來都係不 滅花瓣啊。 是抛手巾，是啊，这些是好玩的事情，都色彩的。有些未完善的，充满遗憾的，就成为了我们一生的故事，是吧？小说都有写啊。岑日飞， 这位听众咧，讲起那个欲啊，同埋嗰个环境的问题，其实那个环境就是我们佛家所讲的缘，在你遇到的善缘同埋恶。佛家咧嗰、那个大智度量咧就讲出个六欲好特别嘅，即系七情六欲啊，个六欲啊特别， 绿肉是指咩？绿肉是讲色肉。 嗯 嗯。我都明啦，我哋今日讨论咗好多关于色肉嘅问题，男女之间嘅色肉。 嗯。 有一种叫形貌肉，即系中意靓仔靓女。 嗯。 啊，一种叫威仪姿态肉，睇你个人行出嚟有冇威仪，有冇姿态。有一种咧叫言语声音声肉。 嗯。 所以问题好多听众话中意阿文杰话。做节目咧，就话文杰话嗰把声够靓，咁、 嗯、 就其实就出自呢个言语声音肉、音声肉。有一种又好特别个，呢个绿肉里边咧，百家嗰个绿肉叫细滑肉喎，我真系拗头。 嗯， 我系觉得最有细滑感觉就系嗰啲 B B 仔，抱 B B 仔都所以能够中意抱咧，因为佢啲婴孩嗰啲皮肤系特别细滑嘅， 嗰 个好舒服。 仲有啲 B B 味啊，好香。 系啊，细滑肉嗱，仲有一种肉咧，就依个最普遍嘅，就同我哋头先讲嘅环境有关，叫做人想肉，即系话你同你嗰个需求无关嘅，纯粹系你想。嗱，我最特别反对咧，就头先文杰华所讲嗰样嘢咧，就叫做自助餐。 哦， 自助餐明明你都食咗饱啦，咁、你已经满足你嘅食欲啦，你仲更加想食？ 嗯， 点解咧？因为唔使钱。 咁咪俾咗錢，咪唔使錢， 要食翻舊本冇， 唔需要再加錢， 唔食就笨啦，係嘛？咁啊，嗰種變咗超乎你個基本需求，你都夠飽啦，你點解仲食咧？因為唔食就笨，因為食幾多都係咁多錢，撩起你嗰種貪慾， 係， 所以自助餐係一個好壞嘅文化。 系啊，咁当然我哋仲有个概念就系咩叫抵唔抵啊？ 系 唔好输蚀啦。 唔 系 你变咗食自助餐系有攻略噶嘛？你话啊食生蚝咧就抵啲嘅。嗱我食到龙虾咧就会系啦，我就会值回票价。其实呢个系有问题噶嘛？呢种想法 系啊。咁所以有趣咧，道家咧絕對覺得咧慾望係自然嘅。 嗯。 咁但係覺得如果你太放縱咧，就變成你變翻翻嚟一個負擔，一個枷鎖，係嘛？嗱，咁頭先講嗰啲嘢咧，即係譬如話俾好多標籤啊，然之後話俾你聽，你應該戒呢樣戒嗰樣咧。 嗯。 就話陳偉飛會唔會產生咗咧？就係洛伊德咧，好得意嘅，弗洛伊德有好早期寫咗本書咧，叫做。文明及其不滿啊嘛嚇，咁、就係覺得如果好多嘢都係喺度禁嘅時候咧，其實造成咗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壓抑啊，個壓抑唔均衡亦都會造成精神病咁樣啦。咁啊點樣做翻一個平衡咧？因為你越文明嘅社會，其實越多 discontent 好多不滿。除非你又好似阿海林話咧，轉化到去而家嗱，譬如好似政府咁樣一路提倡科技啊，就呢啲即係呢啲嘅啊，即係俾多啲資助你去做研究啊咁樣嚟到，即係但係兩一樣範疇又唔可以補足另外一樣嘅慾望喎。係， 所以你變咗我哋有個講法咧，就叫做咩？這個古人講嘅就叫做情太切。你就会伤心，肉太烈咧，你就会伤心，啊，即系嗰种情咧，你过咗个界限咧，你哀伤过得犀利咧，你就会伤到你个心，但系肉太烈咧，你就会你个身体负荷唔到啊，就会伤心，所以两种样嘢都要合乎一个合理嘅尺度， 冇错， 就呢个情欲先就好。 但系反过嚟嘅话，你见譬如而家日本呢种咁嘅低欲望生活，又系一个问题嚟嘅。 我觉得佢哋有地下嘅咯，即系佢就譬如我哋睇最大胆嘅情色电影啊，或者你可以话最变态、最恐怖嘅杀戮啦。我哋有时喺而家南韩片啊，以前喺日本片咧都有见到嘅。但系咧，佢做得嚟，佢有一个包装。即系风格化嘅包装，咁咧即系，但系咧，哇，里边好似一煲水喺度水滚咁样。咁啊，我又觉得咧，即系呢种所谓过度咧，系转化咗成，如果转化成为文明嘅其他形式咧，都系我哋其实暗地里识阅读出嚟系啲乜嘅，但系咧佢又令到我哋多咗好多工具咯，吓喺生活上， 呢種草食男，我覺得係一個新嘅形態咯。 嗯嗯，可以講下， 即係草食男同埋肉食女，即係肉食女就係而家新嘅，即係反咗呢種以前話女性要柔弱啊， 或者禁欲， 係啊，呢啲草食女嘅主動出擊係咪對自己欲望嘅滿足？但係草食男就變咗好似佢完全冇乜嘢特別嘅，或者而家中國要追用嘅叫躺平啊嘛。 嗯， 躺平 有罪啊，唔好咁講。 唔係咁，所以呢個慾望，我哋成日不斷以前成日都係會講話慾望唔好啊，我哋要壓制慾望啊，但係其實係應該係一種平衡嘅咩？ 係啊， 點樣去揾一個？即係我細個嗰陣好唔明白點解中國人要講中庸之道啊？乜嘢凡事都要有節制啊？乜嘢都應該有平衡啊？而家開始大個啦，就會覺得哦，原來依樣嘢先至係我哋中國人嘅智慧。 係冇錯，不過咧，我一定要講咧，我諗岑日飛可能都同意，即係雖然岑日飛頭先咧都列咗好多我哋唔可以點唔可以點嗰啲咧，係需要相對於個人嘅佢嗰個慾望嘅或者係個本能嘅程度嘅。咁因為弗洛伊德真係有咁樣講，佢就話咧，有啲人嘅 libido 啊，我哋所謂 libido 或者愛慾啊等等呢啲咧，係比較強嘅。咁呢咁強嘅 libido 咧，身喺一個壓抑嘅社會咧，佢係辛苦嘅嚇。咁但係有啲比較弱嘅，咁佢可能咧就係生活得順適一啲。 但係一樣米養百樣人啦，飛哥啊，文教授，你哋覺唔覺得即係？不同的人这样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是有的，是的。 个准则，即古人有没有讲话不同的人不同的准则应该是怎样才对自己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中庸之道呢？ 嗯，岑日飞，是的。 因为你那个因人而异啊，可能因为每个人那个列必度都不同的。 嗯。 你比如好像习近平的列必度都是很大的。他如果列必度不大呢，他就不会搞一带一路。 嗯。 不会讲什么叫中国梦。有些人就唔会根本望都唔望，亦都唔会搞咁多嘢，搞咁多咁大坛嘢，所以个列必度都大噶。而家我哋个特首啊林郑月娥个列必度都系大噶，所以搞北部都会区啊咩成啊都系列必度搞出嚟噶，即系佢有一个咁大嘅推动力一个 drive， 所以佢咪要做咯。咁但系问题你就话你啲嘢啊过分咧，你问题就去咗嗰、那个有一个样衰系情欲嘅推动而冇咗个智慧，咁就出问题。就算有啲嘢要情志并重嘅，所以我哋今日讲情欲咧，其实冇讲漏咗样嘢，其实情欲系要用智慧嚟驾驭嘅， 系， 然后你先至可以调节得适度啊嘛，系嘛？你变唔变重情重欲？因为你冇智慧。智慧就同个理有关，我哋讲情理并重啊，系嘛？所以你唔好，如果你情有情无理咧，我哋通常见啲朋友叫做嗰啲情咧，我唔知阿文杰话冇遇上，有啲朋友好难定嘅，因为佢好多情，情多到浓得化不开，咁就好难定噶啦。 就热情啊，当然系啦，咁你用冷淡对待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其实都令到自己嘅心不能平静啊，呢个都系嘅。嗱，头先陈伟你讲咧，好自然会谂到即系精神分析学说，特别系奥地利嗰批咧，弗洛伊德啊呢啲咧，佢哋系我一讲林郑嘅时候咧，我就反而唔系谂到佢嘅 libido， 我系谂到佢嘅 ego 啊。即係個 ego 咧係好強，咁咧就精神分析學説會有三層，説會有三文字咁，就係我哋嘅自我呢、這個 ego 咧，就係生活喺下邊煲緊水嘅嗰個 libido 嗰啲慾望。但係咧喺我哋頭頂咧，點解會話三文字咧？個頂層仲有一塊嘅，就係嗰個超我，即係話嗰啲道德啊、規範啊，或者會聽乜嘢應該做，咩唔應該做啊，咁就將個自我夾咗喺中間啊，其實幾辛苦啊！即係佢又要滿足他人嘅諗法，又要滿足自己慾望嘅嗰個發展，咁啊點樣先叫做得合適？所以好多人咧就其實走罅嘅，譬如我轉咗去做藝術，我嘅作品裏邊其實有曬我的情慾嘅，咁但咧我又即係用我嘅藝術語言包裝得好好，咁結果咧人哋係會讚賞我嘅作品，但係識讀嘅人就睇到我嘅慾望，唔識讀即係唔係咁明顯睇到咧，就用高價買咗我的作品，咁呢個咧。弗洛伊德都講過咧，藝術家係真係最幸福啊！即係如果佢能夠做到呢一樣嘢，轉化語言啊， 好似畢加索其實就依、這個依一方面嘅大師啦。 係啊，冇錯冇錯。 佢尤其是佢中期嘅一啲抽象派嘅畫，其實佢畫咗好多嘢，你未必睇得明， 係 咪？ 係啊，哎呀，你舉佢嘅例子係最好嘅。我諗阿陳飛都同意，畢加索嘅列筆度真係好強，即係你睇到佢啲傳記裏邊啦嚇，即係真係。女伴无数啦，但佢啲女伴就真系辛苦惨嘅吓，咁啊，即系佢嘅快乐建筑喺人哋嘅痛苦嗰度啊，咁但系亦都成就咗佢嘅艺术，而且佢每日不断作画，佢嘅画作系无数啊，吓，咁啊呢个真系我谂咧，就比起普京佢真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吓， 嗯，我成日讲笑， 嗰个程度咧，你要呢个系啊。需要发泄的，你发泄不到呢，你情谷住呢就会复患咗呢个抑郁病的。所以佢最好就最好嘅发泄呢就係要升华。 嗯。 即係将嗰种 energy, 嗰种情嘅 energy 将佢升华，譬如转咗做艺术嘅追求啊，其他嘢都好。如果你唔升华呢，你都可以能够好大问题的。历史上有个叫做战国时代一个齐闵王啊，患咗抑郁病啊。 嗯。 咁然后个太子同埋个皇后咧，就听讲宋国有个神医啊，叫做文治子文治，咁啊嚟帮佢医病。那个医生咧就同佢讲话：你呢个病咧就唔系咩嘢器官上嘅疾病，纯粹系情绪病。你如果问题咧，你个人一发恶咧，你就可以个病就会好翻啦，即系将佢发泄出嚟。咁佢话我唔敢搞到，我唔敢令到佢发恶嘅话，因为我令到佢发恶，佢会杀我。 嗯。 咁个太子个女史中真系有记载嘅，个太子同埋个皇后就同佢讲：唔使惊，我保住你条命，我保证佢你激嬲咗佢咧，你安全嘅，我一定会求情。咁啊，结果就结果咪唔好啊，叫佢嚟医啦。结果佢三次都甩底。 嗯。 话应承咗话嚟睇病，三次啊都放飞机唔嚟，咁个皇帝咧就嬲到爆，岂有此理啊！你言而无信讲三次，咁啊第四次无端端嚟一嚟嘅时候咧，就即刻咧就连鞋都唔除，就连鞋就跑上嗰种齐王嗰种床嗰度瞓喺度，动高只脚，仲要喺度不停用粗口闹佢，闹佢你系昏君啊，你系冇用，或者你又刚愎自用，你又依个系穷兵黩武。总之系全世界冇一个皇帝会抄过你噶啦。 嗯， 咁呢个齐王啊嬲到爆啊，咁啊结果咪要杀佢咯。 嗯， 嗰个太子以前同埋嗰个咩、那个皇后以前话保证话你冇命，你有命嘅，唔使惊啊。结果都冇用，你点样处理佢啊？咪呢、這个将佢煮咗啦，呢个顶嗰度啊，顶嗰度煮，即系煮熟佢啊。好惨噶！你话发泄，我点发泄啊？咁样发泄系病医好过发完恶未医翻好个病咯，唔再抑郁咯。但系你已经救咗个惨剧，嗰、那个医生系牺牲条性命。 嗯，冇错，真系几惊啊！呢啲咁啊，所以咧，其实咧，阿海林可能你都会同意咧，就话其实好多所谓嘅 discourse 喺我哋社会嘅讨论里边咧。当我哋一听到情欲两个字咧，就已经惊惊地啊，即系觉得呢个倾覆性啊带嚟嘅潜在嘅危险啊危机啦、啊，或者甚至头先阿陈律飞讲完啊，即系攞埋你条命啊，咁啊，但系咧，其实哲学家又唔系咁睇，譬如荀子佢真系即系好似背书咁话啦吓，性者系天之酒啊嘛，情者系性之疾，欲者系情之应，其实好自然嘅一件事， 嗯， 系嘛？咁咧，但我哋就要好，即系都要睇住佢嚇，睇住佢，即系到底佢有冇一个轨迹嚇，即系有冇一个理性嘅轨迹。咁但系依个理性如果过度嘅时候咧，有时候就系、是、即系又系不合人道嘅喎嚇。 因为我哋而家现代嘅人成日都会觉得我哋系受过教育嘅，我哋所有嘢都应该系一切咧都喺我哋嘅控制之中。 冇错。 而當我哋去講情啊或者欲啊，就好多時候就會有啲情不自禁啊，有好多嘢係喺意料之外啊。咁所以就當尤其是我覺得我呢個年代就更加，因為我哋冇經歷過一啲動盪啊，所以就會覺得所有嘢一不受控咧，我有少少控制過度控制欲。 哦、一不受控就會覺得，誒依樣嘢點解會咁樣樣嘅咧？ 於是就係、是、冇錯，我哋而家感受到啦，恐慌好多嘅節制，一寧願過之而無不及。 係啦，阿飛哥，你會唔會覺得我哋依一代好似經不起打擊啊？ 咁而家你要嚟嘅啦，因為動盪嚟喺度嘅啦。 阿海林，而家話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喎，你冇話冇 恐 怖喎。仲有啊，你記住，而家我哋仲要睇緊喎，依個印度神童嘅預言喎。 系佢点讲啊？点讲？ 五月23号啊，系世界嘅大灾难啊！ 5月23日， 讲啊，佢哋嘅印度占星学啦，攞埋日子啊，而家我哋未到三月啦。 系咪又系因为木星嘅错啊？ 系啦，佢4月23就世界大灾难啊！咁而家分分钟咧，我唔知呢个系普京而家入侵烏克蘭嘅呢個俄烏之戰，會唔會搞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好難講。 係， 因為印度嘅神童佢就係講話土星同木星係20年一遇啊嘛，20年一遇，而木星係呢個地球嘅呢、這個即係、就是、命運嘅主宰。咁、當木星個氣勢弱嗰陣咧。就地球就會有災難啊！佢個意佢個講法就係咁講，我哋又到五月就開股啦。 係、好啊，咁啊，但係係啦，頭先啊岑日飛講嗰樣嘢，聽晚咧就會討論噶啦。就係、是、聽晚咧，馬鼎盛個題目咧，主持嘅題目咧就係、是、普京罕然入侵烏克蘭。是不是罕然入侵呢？咁听日真係要听佢讲㗎。咁有仲有马恩赐同埋许晶嘅。咁今日节目要结束啦。咁我哋听返一首有特略为少少伤感但浪漫嘅歌曲，就係黄海芹嘅伤感的恋人。下个礼拜日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中雨点沾湿了身，长夜已降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栖息了意，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 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热暖着你的心。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淋淋。